FM 九七四北京夜广播，下午的3:05， 嗨唱不停。 刚刚跟着后街一起唱 I Never Break You Heart 的朋友们，我要在这里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恭喜你已经提前进入到了 Happy 过周末，放飞自我的状态了。下午的3点，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北京夜广播 FM 九七四。你好，我是戴毅。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时间，我就用接下来这些歌，让你的身体、喉咙还有面部表情忙起来，然后呢，给你疲惫一周的身心，还有这几天辛苦工作的大脑细胞一点轻松的时间。我好吧，赶快叫我巴拉巴拉音乐小魔仙。 说这个夏天适合冬眠，有什么值得遗憾？浪漫情节不真切，很多幸福还没体验，何必苦苦留恋，浪费时间，徘徊不前。 只有喜悦，希望这个周五围绕在你身边的也都是那些让你开心的事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哦对了，这个开心还要延续到周末这么说来好像感觉我的祝福延续的时间太短哈，效力太小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刚刚听到是孟楠的歌《只要喜悦》。孟楠啊，100%的 Made in China， 一位本土的女歌手。虽然说她不算标准意义上的中国式的美女，但是我觉得她个人的气质很好，也算得上是一个既有创作才华，同时个人声音特质又很有标识度的女歌手。曾经的时候呢，她是在最早是在《中国好声音》第一季播出的时候惊艳登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怎么听到她个人的消息了。我觉得如果说他不继续出唱片，不继续发专辑，实在是有点可惜。好了，和你一起唱，继续邀请你开开嗓，就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好，我是戴毅。其实到了夏天，我们外出的时间会变长了，就算是天黑也会觉得不想回家，然后会在下班之后跟身边那么几个狐朋狗友，当然这个狐朋狗是加引号的哈，出来喝个小啤酒啊，吃点小烤串啊，这样的周末想一想就很轻松惬意，是吧？好了，赶快用微信电话的方式把你的狐朋狗友约起来。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 的爬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 在这个周五的下午问候每一位正在收听广播的听友，欢迎你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准备下班的心情是不是很好呀？内心是这样的窃喜是吧，都笑出声了。乐乐说，我的狐朋狗友这个周末不能打扰他，因为大婚。 嘴唇还没张开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下来就不想期待，电话还没挂起来感情已经腐坏，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来得快也去得快，给我一扇扇对你， 王菲1999年《只爱陌生人》当中的《蝴蝶》。不知道乐乐，你的同性好友小美是不是也喜欢王菲的歌？祝愿她新婚快乐啊！欢迎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来冒泡的诸位听友，包括猫 CC， 谢谢快乐小猪费劲儿。他说我想了半天，如果我叫你巴拉巴拉音乐小魔仙，你会怎么样？我不会鸡皮疙瘩泛滥，因为我也在周末自嗨一下。 若你回来，若我不喜欢，不用理我，放心出去玩，免得你一直说我烦。不太清楚，却很反叛，自命不凡，反应又慢，啤酒喝一罐。 带来这首《懒得管》。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星期五下午的3:21，如果到了下午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手边那些让你烦恼的事情还是依然没有头绪的话，就不妨暂时先放一放吧。反正工作在下个周一的时候还要继续做，又不是做完了今天的工作就可以马上的休假休长假，所以很多事情留待下个周一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思路。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ougie, 'cause in my castle I'm the freaking man. Oh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I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Cause today I wake up

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片花里面说，唱起歌的我会变得特别的不一样，或者说更明亮。我也希望下午有音乐陪伴的这个时候，你也很开心。 If I could, I would tell her not to be afraid. The pain that she's feeling,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will fade. So dry your tears and rest assured, love will find you like before. When she's looking back at me, I know nothing will really works that easy.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说到小甜甜这三个字的时候，就很想念成小甜甜，然后也顺带想起了周星驰电影《大圣娶亲》当中牛夫人埋怨孙猴子说，看星星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不好意思，这一秒钟戏精上身了，到周五了嘛。说回来 Britney Spears 说他已经着手开始准备他的全新的个人专辑了。Oh my god， 我想作为每一个80后，尤其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很期待，不知道这一回小甜甜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更多的惊喜。下午的3:3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齐唱，就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其实在每一天工作的直播当中都会念一下播出的时间，但只有到了星期五，到了周五的这个时间，总感觉内心的喜悦是溢于言表的。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素人也精彩。K 歌，了解一下。 之前在广播里面发出过征集 K 歌 demo 的集结号，如果说你热爱唱歌，喜欢歌唱，同时手里面也攒下了几首自己觉得录得还不错，可以勇敢的发出来，让别人听听看。不管是在唱吧还是全民 K 歌，在公开发布同时，记得转发微博，艾特一下新浪微博上面的戴毅，我就可以听到了。今天在素人也精彩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听听这位叫做苗苗的听友他的作品《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 其实我觉得苗苗的歌声还是很有深意的，因为这种深意的聚焦感会更胜过对他嗓音的关注。我觉得他下次录制的时候可以再离话筒稍微远一点点，比方说当你唱主歌的时候，你可以离话筒稍近一些，因为是叙述的感受嘛，而当唱到副歌的时候可以稍稍离话筒远一些，这样的话第一不至于喷话筒，第二也会让声音的均衡感更好一些。来，我们听听许巍的原唱《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看得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那时候高晓松创作的这首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而他写这首歌的契机是来源于他妈妈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轻易，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为找到那片海。 高晓松写完了歌曲之后呢，认为这个曲子是一首适合许巍唱的歌，但是他把稿子放在了一边，他认为歌曲写完之后如果放在一边隔了一段时间，一年以后还能够想起的话，说明这首歌值得推出，但如果忘了的话，那就说明是首臭歌。直到2016年的时候，高晓松想起了这首歌，然后找到了许巍，推出了这首歌。可能整首歌的起伏变化真的不大，就像我们真实的生活一样，平淡才是本真。所以我想可能此刻在工作日即将结束的这个下午，许巍的这首歌可能已经唱进了很多人的心坎里，也唱进了你我的心里。可能同样的事情，相同的境遇，有些人将生活过成了苟且，可也有人将生活过成了远方让我们羡慕的样子。可能我们始终羡慕不来别人的生活，但最起码希望即便是我们身处闹市，你也可以依然寻找到那个内心的远方。 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真实变少，可还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 的工作日的直播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也祝你周末过得愉快哈！我是戴毅，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拜拜。 莫非是我不够好，谁会来拥抱？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